这里有您最关注的球队， 打门要进了。 这里有您最喜欢的球员， 该进攻的进攻，该投的投，该突的突，果断自信。 这里有您最想听的观点， 这充分说明什么？技术是硬道理。 观点交锋，明星时间，球迷乐园，欢迎收听北京体育广播双奥之声体坛夜话。 晚上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体坛夜话，我是林苑。 哎，大家晚上好，我是子昂。 在周一的晚上和子昂一起坐在直播间，当然要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有关于欧洲足球方面的话题。但是在今天我们忽然觉得是不是也有机会欧洲足球的话题和我们中国球员发生一些联系呢？ 是的，因为咱们有中国球员，又有中国球员要到欧洲去了。 那虽然不是我们传统意义上的五大联赛，但是呢这是一名出自国安队的球员，所以也让我们大家格外的关注。那今天呢我们也听到瑞士的草蜢足球俱乐部官宣我们的来自北京国安的球员李磊是加盟的消息。当然这一点其实这个消息大家早就知道，但是听到对方俱乐部官宣这一点上呢，确实也是把行程具体化敲定了。据说只要在接下来的这个赛季当中再踢大概三场球，李磊就将离开国内启程前往瑞士。 且踢且珍惜啊， 一定要好好珍惜啊接下来这几场比赛对于李磊的中超之行来说。但是我们更多的是对他未来在欧洲赛场征战当中的展望。今天我们在直播间里面也邀请到了解说员赵海晨和我们一起来聊有关于欧洲足球方面的话题，欢迎海晨。 哎，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林老师好，早上好。 欢迎海晨。和海晨老师在解说席上有个搭档，现在在这个广播端终于是也在一块坐着了。 是解释的解说的瑞超吗？你们两个人 还没有有幸说过瑞超 啊。对，瑞超这个联赛其实在国内转播确实比较少，但是这支球队呢应该说在欧战赛场当中确实比较有名气。像这个巴塞尔现在的萨拉赫之前就是在这个巴塞尔有过效力的经历，而这个赛季是跟曼联分在一块的波尔尼年轻人其实也是瑞超的一支劲旅。所以说咱们中国球迷其实对于瑞士的超级联赛来说应该是不是特别陌生。但是草蜢这支球队啊，大家可能觉得这几年没听说过，但是仔细翻一翻，草蜢这支球队曾经在瑞士的国内联赛当中曾经是27次拿到过国内联赛的冠军，确实是在瑞士国内呢是一支实力很强劲的一支球队，但是这几年他们一直是属于一种中游的位置。所以说李磊去了之后呢，我觉得应该对他来说也是一个机会，因为大家之前也在讨论啊，这个欧洲的赛场当中什么时候能够有更多的这个中国球员去啊。包括这个吴磊，包括在之前的这个张玉宁曾经也是在欧洲的联赛，在荷兰海牙有，在包括像维德斯都有过效力的经历。所以这也是一种留洋的方式。包括现在像很多的这个日本和韩国的球员其实起步呢都是没有我们这个印象当中传统的五大联赛直接效力，而是通过像比甲、像苏超这样的球队能去先过渡一下，之后再去到更大的舞台上来去寻找一下自己的发挥的空间。 是的。 其实说到瑞超，虽然不是我们传统意义上的五大联赛，但是呢忽然感觉如果在这样的联赛当中踢球，尤其是在这瑞超当中的几支强队，其实摸到欧冠门的机会反而是比在五大联赛当中的中下游球队要更大一些。 那确实 没错， 是吧？所以我们今天跟大家一块来聊的话题呢，就是下一个出现在欧冠赛场上的中国球员会是谁呢？我们不妨来做这样的一个展望。 是的，上一个已经蛮久远的了。 哎，是。 现在吴磊呢，咱们也不能指望说西班牙人去踢欧冠。撑死就是之前踢过欧联嘛， 对 吧？ 吴磊之前打这个欧联杯附加赛那段时间，其实他就表现挺好。那段时间正好是吴磊这个状态正好的一段时间，而且刚去嘛，这个跟俱乐部之间的融入也非常好，而且去了之后还是能够占据一个主力的位置。但是现在最近这几场比赛呢，大家也都发现吴磊确实在锋线当中的一个竞争啊，确实怎么说呢，比较艰难一些。但是也不排除在这个冬歇期回来之后啊，他能够有一些机会。包括这个赛季其实西班牙队在锋线当中这个恩巴尔巴啊，另外一个就是这个RDT 德图马斯，这两位球员是在这个赛季当中西班牙队的一个主力的锋线配置。但是这轮比赛呢，其实我们看到了一个迹象，就是这个恩巴尔巴在没有伤停的情况之下啊，这是第一次 本赛季第一次在西班牙人的阵容当中是没有进入到球队的首发，甚至连替补打比赛的时间都没有。这多多少少啊，会给大家传递出一个信号，就是在锋线当中可能会有一些改观。再加上在这个国王杯的比赛当中，乌磊是时隔342天，终于是能够为西班牙人队取得进球了，所以这多多少少也是一个信号吧。看看乌磊在接下来能不能有更多的上场时间，能够打比赛。 嗯， 是的，也是期待一下吧。当然了，我们说如果说欧冠的话，其实李磊我觉得困难也比较大。因为现在草蜢在整个瑞士超的这个排名应该是很难再去直接争取欧冠的名额。 是，就是他们现在这是一个非常非常中游的一个排名，而且这个队他有非常丰富的历史。但是仔细看看他拿这个瑞士冠军的时候，也就是零几年，就是2002年、2003年那段时间，进入到这一阶段呢，就基本上都是我们熟悉的巴塞尔、波尔尼年轻人这些球队，在统治着瑞士联赛。但是去了之后，我感觉这是一个刺激，这是一个强心剂，就是说。在中超联赛金元情况之下，大量的这个旅游球员都是纷纷着急回到国内啊。毕竟职业球员的寿命它是有限的，所以说有很多球员呢想的可能是不是比较长远一些，争取去多拿到一些这个工资，为未来的生活做一个保障啊。这个东西也是可以理解。但是现在呢，随着整个联赛走势的一个下调，或者说是现在这个国内球员的一个收入受到了影响，我们说这其实也是一个双刃剑。就是说他确实没有人就是着急回来，或者说是可以有更多的机会。你本来说以前他可能不是想着在国内拿多少钱，可能去了国外啊，他未必有中国在中国挣的钱多， 可能 是这个之前两年 很多人都是降薪去的。 现在一看啊，发现差不多啊，我不如在有限的职业生涯当中呢去追求一下更高的这个成就，看看能不能在国外啊，在更高水平的联赛当中重新证明一下自己。这个运动员除了这个金钱价值之外，他还有一些荣誉价值和自身价值的体现。无论哪种价值成功了，对他来说都是一种满足，我觉得都是对于运动员来说是一种自我的收获和自我的实践，所以说这也是一个有利的信号。 确实很多人说李磊这次出去还是用以前的这个说法说走出舒适圈，不一定完全对，因为其实现在国内的环境是舒适的，你说你相对任何人来说都是舒适的，但是呢又和纵向比的话，目前的中超的环境和前两年那是有很大的差别的。那现在可能很多俱乐部自身也有很多的困难，那这样的时候，如果球员愿意自己有所突破，尽管年纪在这摆着，可是我心里的梦想是很年轻的， 对， 那我还是有机会的话要出去走一走看一看，增加一下人生的阅历和职业球员的阅历，我觉得都是一件好事。 没错，很多的听众朋友也是在就此互动，很多这个朋友在打招呼，燕林说实锤了啊，这确实这个随着 说的哪事儿啊， 这啊还能哪事儿啊，这个确实官宣以后肯定是实锤了啊。然后奥斯卡 brother 说李磊早点启程吧，孙东林也说为李磊为梦想而出去而点赞。然后也有球迷说瑞超球队今年把曼联都给办了，实力不错啊。海清老师确实，那我们说到曼联，今天除了一直在说这个李磊出去的事儿，对吧？说了瑞超，其实我们今天聚焦欧洲足球，还是要看一看五大联赛。 对，今天大家都在关注李磊，其实李磊这件事情关注了一段时间。前两天大家也在关注那个，就是拜仁签的那个年轻的小将，是吧？这个 小门将， 小门将也有机会，就是两条路，要么你就到一个有可能能蹭上欧冠边的这个二级联赛当中的顶级球队去，要么你就到一个真正豪门，咱们打一个边缘替补，也有机会，有可能能出现。所以我们今天要跟大家探讨下一个出现在欧冠赛场的中国球员的时候，可以从这两种思路来发散。那现在说到五大联赛，其实整个欧洲的赛季现在基本上我们要统计进入到冬天。今儿冬至快到了，大家就会在想说什么时候该有半程冠军了。 很多的联赛半程冠军都已经出来了，或者说锁定了。 对、 啊就是， 然后这个时候来看一看这个赛季，就可以去展望一下后面。其实英超在这个时候呢，又会回到让大家觉得有点熟悉的老的节奏，就是你一旦曼城，很多人说一旦曼城要让他到了第一的位置，他就很难再。又把他再回来的那种感觉，所以现在曼城是这样吗？ 曼城其实这支球队大家都说，他是这个兵无常势，水无常形，他最大的这个核心就是瓜迪奥拉，确实瓜迪奥拉这个也确实很厉害，他的这个包括他现在这个赛季在领曼城的这个进球数，本赛季是一共进了44个球，虽然说没有这个利物浦这边50个进球那么亮眼，但是有另外一项数据，就是瓜迪奥拉是只用了207场比赛就让曼城是打进了506个进球，如果是再加上这轮比赛他们4-0大胜纽卡斯尔的比赛，那这个确实进球数就达到510个了，这个确实是一个非常恐怖的数据。但是这个赛季仔细看看啊，曼城的比赛，我觉得有一场典型的比赛，大家真的是可以好好的去推敲推敲。当然这不是英超联赛啊，这是一场欧冠的比赛，是曼城打巴黎圣日耳曼那场比赛。其实那场比赛最后的比分是一个2-1的一个比分，主场取胜，可能说就赢了一个球，但是仔细看那场比赛啊，巴黎的那个进球是有点意外啊，梅西这个传球是打在了这个防守队员的身上，结果让姆巴佩是进了一个球，但是其他看整个过程来看，曼城确实是体现出了一种足够的恐怖的统治力，他的这种传控技术，包括他在前场人员之间的衔接配合，确实是非常非常的默契。就是说，以前大家都说打传控，后来有很多队就是打着打着变成了一潭死水，就是越传越乱，越传越糟。但是现在看瓜迪奥拉的这套体系呢，他就是在无锋的情况之下，他能够让前场的球员更多的轮转起来，甚至这个进入到曼城啊，你也没法说这些球员都是绝对的顶级，到布达多席尔瓦，或者说是像这个京多安，再加上之前就是成名之前的德布劳内，其他的一些球员，你无法说他确实就是个人能力超强，或者说是顶级，但是你进入到了曼城这套体系当中，你就仿佛是进入到了一个好的比赛环境当中，你就自然的就把自己的所有的功能都发挥到了最大化，在比赛的过程当中，你无论传接球，无论跑位，甚至是在射门的这种感觉上，确实都很棒。 是，所以说还是曼城真的瓜迪奥拉的调教下吧，非常厉害啊！现在是在英超里面，不能说一支球队独一档，但是我觉得它是现象级的，它是独一面的存在。 对， 但是又说回来啊，这个我一般来说，因为我是比较喜欢曼城的啊，但是呢，一般来说爱之深则之切啊，就是作为一个喜欢曼城的球迷呢，我自然也愿意去讨论它的不足，就是说曼城现在已经在国际足坛里又是像当年的巴塞罗那一样啊，现在的曼城其实已经打出来一些独一面的东西了，但为什么欧冠它总是出现这样的问题？就之前啊， 这个 8强翻车，后来4强翻车，后来决赛， 到今天决赛翻车。 对， 确实一谈到欧冠的这个问题，这其实无论是佩莱格里尼时代啊，还是现在的这个瓜迪奥拉时代，其实大家就是曼城都觉得现在是需要拿一个欧冠联赛的冠军，证明他是真正世界超一流强队的时候，他这个英超联赛的冠军应该现在已经是不能满足这支球队了。但是这种欧冠的比赛，大家也都知道，这种赛会制的比赛它比较复杂，甚至是这个今年决赛是英超内战，曼城打切尔西，其实也就是一个球的差距。但是这个东西，确实很复杂。在比赛的过程当中，你不是说最终的强队都能够拿到比赛胜利，就是说，还是举切尔西这个例子，当年切尔西打这个拜仁。在这个阿联球场最后就是一套残阵啊，跌跌撞撞跟拜仁最后是打到了点球大战，最后是拿到了欧冠的冠军。另外再加上疫情赛季，拜仁最后是拿到了冠军。其实你说那年拜仁是最强，其实我看打到最后其实赢巴黎也是一个球，那年确实大家都很意外，就是都有一些意外的成分在里边。 是， 所以这种赛会制的比赛啊，你确实很难说。但是确实有几年，比如说像皇马3连冠那段时间，包括像这个巴萨在欧冠联赛当中的表现，确实能够形成一定的统治级。我觉得你这么说吧，他还得是要有一个超巨压阵，你比如说皇马那3年都有 C 罗， 对， 巴萨那几年都是梅西，那这个肯定你打得又好，而且队中又有绝对的超巨压阵，这个我觉得在这种赛会制的比赛当中是特别受用的，尤其是像这种大赛，什么世界杯的比赛啊，这个大家都是在看巨星，你世界杯的比赛还是就打7场比赛，谁状态好，谁出来的最快，谁拿冠军。这个跟漫长的联赛是不一样的，漫长的联赛是比谁稳定性要强，我一套阵容有可能是18个人20个人都能打， 我这一个人，这个十八个人、二十个人的这种一套打下来，这个联赛的还是能够保证一定的统治力。但是你要进入到这种赛会制的比赛当中，多多少少还是需要一些运气和这种超级巨星的灵光一现的。 嗯，明白了。 长久来看，曼城自己的这种自有一套传控的体系让大家很难去破，但是要说针对性的对手的时候，可能还是有些人会有这种独门的秘籍，研究对手研究的非常的透彻。 是，就是这个曼城他好也是真好，他这个不足他真的就是，你现在大家来看，你说这个格拉利什比福登他确实很贵啊，一亿的身价，他真的是比福登好多少吗？这个包括像是布纳多，包括像京多安，当然德布劳内这个能力很强，他有的球员他这个位置强是真强，但是说你绝对强到无法替代，我觉得在曼城队的最终他真是没有不可替代的球员，这是瓜迪奥拉可能想要的。但是这样的一个体系真是到了要劲儿的时候，需要有一个人去率领一支球队往前走的时候，你发现真好像还挑不出来。 所以说足球，这是我的足球哲学之一啊。我觉得足球永远都是带有英雄主义色彩的一项运动，还是就像海晨指导说的，得有一个人站出来，而且这个人不是说是平时不站出来，关键时刻你突然就出来了，平时他就是一个领军人物， 对，他就是领袖，他就是竞技场上的领袖，同时也是更衣室的领袖。 对， 体育运动本身就是一种英雄主义实现， 是 就是成了率领球队逆境绝杀啊，大家视你为偶像啊，这个绝对的英雄，这个竞技本身就是这样，它就是一个争强好胜的项目。 是的，所以说我们说整个英超吧，我们纵览整个英超，不管怎么样啊，曼城现在是半程的冠军。 是， 那我们去看看英超这个赛季有哪些球队还能给曼城卫冕这个半程冠军，就保住这个半程冠军一直到赛季结束来制造困难呢？永远的儿媳妇说，英超这个赛季估计就是曼城利物浦争夺冠军了，曼联争取下前四吧。 对， 咱先不说这个曼联的事儿，就是说说这有哪些球队可能啊真的要跟这个曼城掰一掰手腕就这个冠军。我觉得恐怕也就是利物浦、切尔西。 对，因为这个赛季大家一开始说这三支球队嘛，因为这三支球队，舰队最完整，气势最好。但是最近这段时间，切尔西这个莫名其妙的开始出现下滑。 对， 其实这个赛季大家真的是可以好好看看切尔西，就是看十月份之前的切尔西啊。因为这个进入到十月份，因为有一个意外事件，就是因为卢卡库突然在一场其实不太重要的欧冠比赛当中打马尔默那场比赛受伤了。那结果回来之后，其实这个卢卡库这个9000万先生，这个他真的是。大家都认为是切尔西最强的一块拼图，就是说你把这个中锋位置，拿住了，或者说是取到了一个绝对的定海神针，或者说绝对的一个破城锤，他是最重要的一笔引援，他也是阿布心中最符合切尔西打法的一位球员。但是他十月份的时候出现了伤病的情况，之前大家看还不是特别明显，因为那个时候切尔西整个的阵型捏合比较好，包括像哈弗茨，包括这个其他的球员，这个齐耶赫、奥多伊这。蒂莫维纳，当然蒂莫维纳那场比赛也伤了啊，就等于说那一场比赛直接是损失了两位锋线大将。前期之后踢着踢着吧，没发现，但是比赛越往后打，这个切尔西的比赛越奇怪，因为发现你有卢卡库和没有卢卡库真的是有本质上的区别，就是真是到打不开局面的情况之下，你往卢卡库往禁区里扔就是好使，但是他伤了之后，球队的稳定性出现了问题，想要再捏合上来之后呢，确实比较难。当然了，这个切尔西这个赛季，我们说切尔西这个赛季是习惯性开倒车，他的这个整个后场非常强，包括两个 进球的都在后面， 哎，对， 各个后卫带刀， 这个三个中后卫表现非常稳定，吕迪格、迪亚哥席尔瓦，另外两侧这个切尔维尔、里斯詹姆斯，这都是这个赛季，包括切尔维尔跟里斯詹姆斯，如果健康的话，都说是直接可以移植到英格兰国家队，直接是让英格兰国家队如果需要打这个双翼位、三中卫的话，这切尔西这两个翼位就直接过去了。但是现在伤病潮确实是一方面，另外也是因为新冠疫情的影响，包括这轮比赛啊，这个图赫尔板凳席上算上门将凯帕，一共就只能带六个球员，这其实是对于一支球队来说，太要命了。再加上十二月份的比赛，他是输了一场这个西汉姆的比赛，之后最近的两场比赛呢又都是平局。换句话来说，进入到十二月份当中，他相当于是掉了七分。这其实进入到这个十二月份以及一月份这段时间的赛程来说，都知道只要这两个月盯不住，那你接下来的比赛就很难翻盘了。所以说这对于切尔西来说，这是今年的一个大坎，如果他一月份能够状态回升上来，能够把这个分咬住， 那下半程还有机会，但是如果咬不住的话，这个切尔西可能就要淡出争冠集团了。同样的问题也是利物浦这边，在临到比赛开始的时候，迪亚哥说是这个例行检测呈阳性，没有办法打比赛。克洛普直接就说了一句话，就是你现在我的阵容，我的赛前的布置安排都已经做好了，你临到比赛之前告诉我哪个球员上不了，那我这个主教练是没法带的，是没有办法去执行我的战术的。所以现在利物浦也是这样的一个问题，就是说在比赛之前，包括他的临场布置，确实是太吃这个球员伤病的影响，或者说球员缺勤的一个影响。 对， 所以没有办法构建起有效的阵容。你说英超联赛确实，你每年争冠集团的球队都要动辄几千万甚至上亿的资金来补强阵容，他就是为了在关键的时刻，我替补上场的球员也能够达到主力球员的这样的一个水准。 嗯， 如果你这样不停的伤病潮的话，我觉得任何一个教练确实都很难应对这样的一个情况。 是，所以说现在这两支球队都出现了各自的问题。我们也说到了这个伤病潮哈，有受伤，有患病。 对，今年尤其再加上这个疫情的 影 响，真 的是 很夸张。 英超现在的疫情可有点严重啊，就是已经，就是我们可能已经熟悉了，或者说已经习惯说国外有一些联赛，可能每隔一段时间啊，无论足球、篮球，一支球队就会有那么几个新冠阳性啊。然后结果现在不是偶发了，是开始比较频繁了， 大面积。 对，现在英超整个的这个运营已经是可以说是岌岌可危， 是 啊，已经有新闻说在开会了，说可能要停摆，至少要停摆一轮。 是， 为什么英超会出现这样的一种情况？ 就是现在他们，因为英超它本来的赛程就比较密，他们有什么休整的时间，再加上现在要这个十二月份和一月份要打这个这么密集的赛程，它相对于来说就是，连贯性比较高的一个赛事嘛。因为这个他比赛多，他要打一个联赛杯，要打一个足总杯，打欧冠的比赛还要去打欧冠，所以说他就这个十二月份一月份要赶紧开快车，所以这个确实是对英超联赛影响比较大。另外一个就是这个防控的一些要求，现在克洛普他还是说利物浦的这个例子，他是要求所有的一线队队员都要打这个疫苗，如果不打的话就不让你上场打比赛，他还是要基于保证全队的一个稳定吧，还是希望能够通过体育的力量啊来推广这个防疫的一个要求。最起码你职业球员，你出于自己的职业生涯来说，还是要注意一下自己的安全。 对， 可能克洛普上赛季吃这个受伤的苦也是比较深，所以今天他说我一定从疫情这点上别给我太大的影响。 是， 但有些时候这种事情也很难去掌控的，所以可能也会把今年的整个的局面搅得稍微混乱一些，因为有比赛赛程都被迫去做调整了，那大家怎么安排这个时间，原本想着我在这段时间发力，我可能避开我双线作战啊，或者我什么，那现在这一切都很被动。 是，还有就是对于英国，他其实对于什么队能停赛，什么队他不停赛，我觉得现在还有一个争议，就是说曼联这几场比赛都停了，但是你说曼联的这个问题是什么？到目前来说，他是没有爆出一队这个大面积，只是说一队有，并且是工作人员有新冠的这个情况。但是到底那你说利物浦的这个主力球员，他临到了这个迪亚哥席尔瓦上不了，他想申请停赛，结果被这个联赛管理者说不行，你不符合要求，结果就强行打了一场比赛。结果克洛普这个事儿就很恼火，就是说我想申请就没有办法申请。但是现在大家都说，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要求和级别能够确定你没有办法比赛？到底什么样的比赛可以延期？这轮的英超联赛一共就打了四场比赛， 没错， 停了六场比赛，算是到目前为止最大面积的一个停摆。所以说现在各家球队都说我是残阵啊，我不能打。我申请停赛，但是结果你没停，那你打了的话就有可能掉分，你就要接受这样的一个联赛当中的一个安排。 对， 这其实客观上来说呢也不确定，除非是真是大家都说好了联赛就全都停摆，大家歇一两周调整一下情况，看看在隔离或者说在治疗之后你能有一套完整的阵容来打比赛，那大家就是半大班齐一边打。但如果你这样，我咔咔咔这边伤几个，你这边阵容非常完整，那打起来肯定吃亏。所以说这也会对于联赛的一个走势造成很大的影响。 对，大家的安排，大家的诉求不一样，就情况也不一样。我现在阵容很齐整，我后面要踢欧冠，我为什么不现在夸夸夸一路去领先，拉大领先的优势呢？这趁着这个，就像在赛车当中，你这油比较少的时候，然后使劲来飙一飙速度，把它差距给拉开。这是很正常的选择。 对，所以说现在就是制造了一个较为混乱的局面啊，一片乱战。但是你看，虽然说我们在说的是有的球队想要趁着 这个混乱赶紧往前蹦一蹦，但最关键的其实还是说别再不打，继续这么，就是因为我知道很多的英超球员是拒绝打疫苗的啊，就是不打， 因为有很多球员打了，他确实因为运动员的这个身体构造不太一样，打完之后的反应不一样。说这轮这个皇马这边吧，这个西班牙他是有个皇马球员叫马里亚诺，他打完之后他身体不适，他打不了比赛，他打完之后他就觉得身体不舒服，他没有办法继续比赛，这个确实会有影响。但是我觉得这个还是要怎么说呢，要看这个俱乐部包括怎么跟球员去谈，或者说包括当地的一个防疫政策怎么去跟运动员和运动队来进行沟通。 是， 他确实现在目前防疫啊，这个毕竟是一个大势所趋，你不能是因为他不想，因为有的俱乐部就很强硬，说你不打你就别踢， 对， 因为你要不打的话，你要万一感染，你别把我全队都弄感染。 对，我虽然说没权利逼着你打，但是我有权利要求你不踢。 是， 所以说还是说。分不分的也许在有一些时候已经不那么重要了，最关键的是说球员们的健康能不能得到保障。 对， 所以说现在英超停摆没准还真的就近在咫尺了。 是， 这是英超的情况啊。我们说两句意甲，因为我觉得意甲尤文这个赛季确实是拉垮了。 对， 那所以说给了其他很多球队的机会啊。现在国米应该是锁定了意甲的半程冠军啊。这个半程冠军， 八轮比赛43分， 嗯， 包括最近两轮比赛都是大比分战胜 对 手，他们现在的这个势头确实比较强劲。 这海晨知道他，您赛前想到他会拿半程冠军吗？ 没有。说实话，我觉得这个，意甲确实比较混乱，因为意甲是因为穆里尼奥去啊，因为确实意甲联赛涉猎的不多，就是因为穆里尼奥去了之后，我觉得罗马这个赛季还看一看，但是罗马仔细看了一眼，他这个纸面实力确实有点糟糕，所以说目前现在阵容比较齐整啊，有竞争力的米兰双雄算，另外呢这个欧冠球队亚特兰大也算，相对来说阵容比较齐整，但是亚特兰大这边呢，他其实他的上线球员相对来说比较有限。国米这边损失了卢卡库，但是他在锋线当中有哲科，这个赛季在联赛当中应该是有8个进球啊，这个确实也是状态比较不错。所以说他的整个大架子啊，基础框架啊还在，所以说国际米兰相对来说是比较有竞争力的一支球队。尤文图斯其实这个赛季在 C 罗离开之后，我觉得更多的是一种军心和士气上受到了很大的影响。他们其实在欧冠比赛当中，就举拿这个切尔西那两场比赛的一个例子来看啊，就是打完切尔西，主场赢了切尔西，但是回头之后，赛前包括很多媒体和预测机构啊，都说这个可能这个尤文图斯最近状态不好，结果真就是被这个切尔西叮咣主场打了一通，现在在联赛当中排名第7，所以说现在他的这个竞争力也成一定的问题，所以你说如果单纯从纸面实际上来说，还真的就是国际米兰目前状态最好，在意甲联赛当中是能够具有一定的统治地位的。 AC 米兰挺不容易的，到现在这个位置还能掰掰手腕， 是， 也不知道这个 AC 米兰的球迷到底是目前是个怎样的心态啊？ 对，关键是米兰昨天晚上的这个比赛，我听说啊，因为我当时在说这个皇马的比赛，我当时也没仔细看那场比赛，据说好像是有机会大平，结果啊，这个跟那不勒斯最后是那不勒斯赢了，而且那场比赛是23名之间的直接对话。这样的话把米兰拉下来，现在那不勒斯是39分，米兰这边呢是因为进球数净胜球的一个问题，他比这个那不勒斯多丢了7个球，所以说现在在积分榜当中暂时排名3。但是这个赛季米兰双雄其实都有不错的表现，我们也其实这个赛季也比较期待米兰这两支球队，在尤文图斯暂时还没有起势啊发力的情况之下，能够对意甲联赛当中形成一个二龙戏珠的一个局面。 哎，是的，这也是说了说意甲哈。 其实刚才说英超的时候，就是在大家有的时候难免会说到欧冠的话题，就是意甲的球队其实在去年的欧冠当中，上个赛季的，我不能说去年，上个赛季的欧冠当中表现得非常的不理想，就是大家以至于去关注说你本身联赛当中的含金量到底有多大的时候，都会有一些折扣。那今年在大家这么从联赛来说竞争很激烈的角度上看的时候，那欧冠会不会有一些作为或者突破，能回到大家对他的正常的认知上。 悬啊，我觉得不是，因为他还达到这个位置，他是有原因的。他不是说联赛我今年不想踢了，放了吧。 对 啊，他现在确实整个 缺乏核心的巨星嘛，我觉得。然后就像海晨指导说的，首先联赛没踢好，首先这就已经是一个原因了，就是整个的阵容实力在下降。 嗯 啊，其次呢就是欧冠想踢好呢，尤其是在淘汰赛的时候，这种的硬碰硬的狭路相逢勇者胜的比赛里，更需要有领军人物。 嗯。 我觉得现在完全没有这样的一个人物看得到。 是，而且其实今年意甲，我觉得最大的强心剂是因为欧洲杯，是因为意大利是拿了欧洲杯，所以说大家觉得意大利的球员是有实力的啊。但是你真是 瞬间又证明在这个世界杯预选赛上又去证明。 关键是现在是世界杯预选赛，他当然也是有伤病的原因啊。这个意大利队或者意大利的球迷也有自己的一些观点和看法。 是， 但是回到意甲联赛赛场当中，确实这个联赛，你说几年都是这个样子，包括尤文图斯这几年是联赛当中的代表，或者说是在欧冠赛场当中的领军人物。 嗯， 依稀能记得那年他是两年分别是跟这个巴萨打欧冠联赛的这个决赛，之后又是一年跟皇马打这个欧冠决赛，但是最后都是稍微差了一点。我觉得从那几年回来之后，我就感觉一提到意甲联赛都是先喘一口大气啊，就是好可惜啊，之后再想翻回来就发现有竞争力的还就是尤文那支球队，就所以今年只能是看看吧。 那就听出话音来了。那我们先也听一段广告，广告之后跟大家继续接着聊有关于意甲、有关于欧冠，包括后面还要说到中国球员吴磊效力的西甲等等联赛方面的消息。 嗯， 商务出差，我住北京广播大厦酒店，交通便利，服务设施齐全，性价比超高。 和爸妈来京旅游，我们住在北京广播大厦酒店，附近就是国贸商圈及王府井商圈，老爸的选择太赞了。 北京广播大厦酒店地处东长安街建国门，客房以现代家居和新中式家居为主，为您提供简约静谧的居庭环境，舒适优雅的体验和享受。预订电话8501-5588。 冬季取暖有妙招，安全健康第一条， 还要低碳与环保，行动起来最重要。 减碳排，创文明，供暖季，我行动。 首都文明办诚邀您参与微蓝北京宣传活动，献出环保微力量，助力实现碳达峰、碳中和。详情关注微信公众号微蓝北京，大写的微，蓝天的蓝。 以上为广告时间。 最新的比赛结果，及时的观点交流，全面的互动平台，北京体育广播双奥之声体坛夜话，敬请收听。 广告之后，欢迎各位回到直播的体坛夜话，我是林苑。今天和子昂一起在直播间邀请解说员赵海晨来到我们这里，跟大家一起聊聊有关于欧洲足球方面的话题。尤其在今天，我们也关注了一名来自北京国安的球员准备启程前往欧洲去踢球。这边大家也通过听天 FM 的聊天室，还有我们的微信以及微博平台，在发表着大家的观点。那说到欧洲的赛场，英超这边永远的儿媳妇也说，这英超曼联的比赛什么时候能踢？现在可能很多其他球队也都在观望当中，就大家都在看到这个疫情的形势在英国非常的不容乐观，也真的很难确定。那说到米兰这边呢，陈震说，哎，米兰他觉得绝平那不勒斯，那个球吹越位其实没有，这是米兰球迷。 是的。 燕林说，与其去五大联赛没有球踢，不如去中流的草蜢队好好锻炼，实现自己的梦想。这说的是李磊。宋彦军说，瑞士国家队那可不弱，国家队排名也是非常高的，13位，那肯定是强队。祝李磊留洋成功。但是咱也不是去他们国家队，去的是俱乐部。用户9769说，感谢李磊让我们想起了草蜢乐队的《失恋阵线联盟》这首歌，把失恋唱得最欢快的一首。还有人点这首歌，明天早上可以，哎，明天早上雄鸡是你的班吗？ 雄鸡咱就不唱了，没关系。对， 不能明天来、 这个、 来点一首歌吗？ 跟康乐哥说一下。这歌康乐绝对能唱。 然后荣成斋说，李磊到职业生涯末期，你不唱，你放两首， 懂了 给大家放一放不行吗？你看看这么不爽快。李磊到职业生涯的末期，这荣成斋说的，说出去踢2年也不错，就算足球生涯一个阅历，然后回国安退役。 哎， 一定要回国安队退役，还等着 呢。对啊，那回国安退役，我觉得是， 嗯， 就是还是说嘛，足球是英雄主义的这个色彩的运动。 我以为子昂说你想暗指谁？ 宁波说李磊怎么是被留洋啊？这有这说法吗？我也想问问您，有这个说法吗？各大爷说国内联赛看了有点堵心，还是看看国际赛场的比赛更舒服。其实我们也是就是这个目的，我们今天特别想从0-5这件事情的情绪当中转移出去，你知道吗？我们今天所以说又聊足球，但是要换一个方向去瞄一下更广阔的视野，看看有没有机会在国外练好了之后重新咱们自己来增强一下自身的实力。 是的。 然后 有很多的球迷朋友在给1908解释哈、就是说这看来是在认真的听咱们的每周一的节目的、对，就知道咱们每周一是在聊国际足球专题的哈、1908说这个萨基执教的 AC 米兰啊，他是比较喜欢的，说那个时候可能我还没出生呢，就是指着我啊、就是子昂可能还没出生呢、真有可能 是 啊，不是这个主持人和听众朋友分道扬镳啊，是您差点就拽着听众朋友跑了上了另一条道了，还好啊，听众朋友把1908拽回来了。 宇智波佐助也在问说今天聊什么呢，在每周一的晚上和子昂一起坐在直播间跟大家一起来聊有关于欧洲足球方面的话题。我们也现在不是好多人都在说我们的球员还是应该能够有机会去拓展一下视野，包括荣成斋也说、说球员留洋的问题其实应该是足协来统筹考虑，和欧足联去建立良好的合作关系，把咱们的年轻球员分别的投放到各个国家的联赛当中，如果有100人就不发愁国家队的事儿了。这事儿是很美好，想想很美好，但是能实现其实确实还是很难。宋彦军说欧洲五大联赛现阶段中国球员那真还是望尘莫及的，低一级的国家队联赛也是不错的选择，土超、瑞超、葡超这些国家那真是不错的选择，竞争压力小又可以锻炼自己。有的时候其实咱们的球员去也不太觉得竞争压力小、也竞争压力也挺大的， 说实话挺大的、这个还是要正视一下我们目前现在球员们的一个水平和状态。 是、 而且之前刚才听友提到的一个就是组织大家送到国外去合作，其实这个很早就有了，包括像以前我们的这个健力宝，这几年包括像之前2012年到2014年那段时间，组织了大批的孩子和球员去葡萄牙和西班牙，应该说都是有这个方向。但是现在来看啊，我们说当时去西班牙和葡萄牙很大的一个问题，就是因为确实存在着竞争问题，因为当时西班牙确实是在世界足坛当中属于足球理念相对来说比较领先，而葡萄牙这边呢，他们确实是无论从教学还是从球员青训体系培养上来说都是领先的，所以说那个时候去西班牙和葡萄牙它是正好处在一个竞争最激烈的一个阶段，就是你去了之后你不光是要跟西班牙和葡萄牙本地的孩子或者说本地的年轻球员来竞争，同时你要竞争的是世界上各个国家的优秀的年轻球员，包括之前包括在马竞有很多像波兰像俄罗斯的球员，就是说你说脚下踢不过当地的孩子，身体对抗又没有东欧孩子对抗那么好，所以说那个时候确实去了，有的小球员去了之后也很失望，他只能去打这个3-4级别联赛的比赛，所以长期以往下去之后觉得确实没有什么太大的进步。你说换句话来说现在是有很多的这个日韩球员，刚才我们也提到了啊，起步就是去到像比利时，另外像是一些瑞士、荷兰这样的地方去直接去开始打比赛，那个时候他们其实在国内联赛当中已经是建立了一个非常好的体系，就是那个时候他送出去之后无论是从身体对抗还是从脚底下的技术来看，他们都是能够达到像U15 U17这个级别当中的一个佼佼者，能够跟当地的孩子去竞争主力位置的一个状态。所以说这个我们说现在职业球员去往外边走，他其实是一个尤其是像李磊29岁这个年纪啊，他去了也是自我的一个挑战，当然他已经是作为一个成熟球员，他非常知道在球队为什么来，他需要我去扮演什么样的一个角色，他可能跟那个时候去的竞争者还不太一样，我觉得心态最重要。你说如果真的是有老大哥或者说老球员在那里边真的是趟好了一个路，或者说是把中国球员的品牌在当地打起来了，我觉得这其实是一种渠道，就是会让更多的年轻球员以他为基点，以他为原点，把更多的球员送出去，在这家俱乐部当中慢慢的去培养。 其实我觉得两条路都不打架不冲突，就像李磊、吴磊更多什么磊这样的成熟球员，大家都出去让 所有其他对我们不了解的那些联赛和球迷去了解一些中国球员。那还有更多的年轻人，他们可以更加往后推。以前我们送十四五岁、十五六岁的小朋友出去，我们现在仍然觉得还可以再往前一点推，因为我们还有一个阶段发现送出去很多这样的球员，发现他们到了同年龄级别的球员里面很缺少竞争力，因为他们多多少少也是会比较成型，同时他们又甚至于在国内同年龄段的青少年当中，他们都不算是最优的，就我们当时其实送出去的机制还是有很多问题的，比如说我们国内的青训当中的一些顽疾很难去克服，导致我们送出去的也并不是很理想，然后他们遇到困难之后去克服就难上加难， 是，就包括我们自己的训练机制和培养机制其实都是有待于调整的，而且未来也确实目前青训机构也越来越多，大家也越来越专业，而且也特别重视这一点，我觉得未来会好的，但是前提是如果我们先是有一些成熟的球员去这种欧洲的中游联赛啊，真的是去把这个品牌打出来，其实这是一个有利的方法，那就会让我们的球员去了之后能够有一些更好的机会和更好的途径来接受当地的竞争和培养和教育，我觉得这也是一种方法。 对，就是两条路都可以双管齐下，是吧？像李磊这样的球员，我们还是鼓励，即使你年纪比较大，然后但只要你愿意，只要你有这个去挑战的勇气，我觉得都应该鼓励大家出去去看一看。 是，就是说李磊出去，我觉得对于他个人来说，这是他个人的一个主观的想要完成梦想的一个愿望。我觉得他没有指望自己会说像很多那样的，你看他二十九了嘛，可能有一些十九岁的球员去了以后，他想的是我要拿这个当跳板。 是 我二十三岁的时候，我应该在哪儿啊？对，这个感觉。那李磊应该没有想过他在三十三岁的时候应该在哪儿，他只是想出去看一看。所以说，这是他对于他个人来说。而我觉得，对于整个的，咱不说中国足球吧，或者说知道李磊的其他的球员，年轻的球员来说，他心中，我说实话，哪个球员，中国的球员，年轻的时候没想过在欧洲踢球的，对吧？所以说我觉得当有老大哥级别的球员愿意出去了，我也不管这些了却身后事啊，就是说我身后这中国足球这我踢好了，对吧？那什么这个金钱啊，或者说未来的成绩啊，或者说生活的舒适，我全放在脑后，我全都不要，我就是想去看一看。 对 他的这样的一个行为啊，咱不上升到多么高尚崇高的精神，而就是这样的一个最朴实的，我觉得是任何一个中国球员都想象过的一个决定。 对 啊，他做了，我觉得接下来很快就会有人再做。 其实三十岁的球员也可以有梦想啊，就是你有勇气就可以去来追求一下。 是，高磊磊高指导，这你那么大了，才去的西班牙打低级别的联赛啊， 真的是也是。其实这种方式给国内很多的球员，包括我现在看有在西班牙踢球的小的球员也跟高磊磊有接触，然后他带着他们去熟悉这些环境啊，适应啊，整个就是帮他们做一些这种当地接洽的事情，其实这就是一个铺路石的作用， 是 的传承， 一种传承作用。 所以说还是我们又聊到了，其实啊，咱们表面在聊国际足球啊，但其实我们 操的还是国内的这点事儿， 操心的还是说中国足球的未来啊。 是， 在正好说到去西班牙留洋这些小球员嘛，对吧？那说说西甲现在皇马是半程冠军， 对 啊，然后本来是皇家社会还以为要来一个西甲莱斯特城奇迹啊，结果现在也是一鼓作气，再而衰，再没有了，就 再没有了。 对， 就是这个月份他打了皇马，输掉那场比赛之后，就是。感觉这支球队确实士气上受到了很大的影响。 对， 包括进入到十二月份的比赛，你看他就是十二月份的比赛，他就国王杯啊赢了两场，另外就是欧联杯的比赛当中，他是3-0击败莱茵霍温啊，剩下三场联赛全败，在这个联赛当中一波三连败，确实这个气势完全就下来了。而且皇家社会确实是以纸面这套阵容，我觉得这个赛季啊，这个所有的西甲球队其实都是有这样的一个问题，就是除了那几大强队之外，你甚至现在像巴萨也开始出现了一些人员荒和用人荒，就是他们的这个首发阵容相对来说比较固定，我觉得他们是没有什么更多的轮换，要么就是轮换之后效果不好， 是 就是换了人之后真的就是没有办法起到这套主力的一个阵容。所以这我们又是绕回来，就是关于现在 这个钱对于现在体育当中的一个作用啊。 嗯， 确实像每年这种欧冠想具备统治力的球队，他每年真的就是斥以重金来去升，他不说升级阵容吧，你确实花了很多钱，是需要把这个阵容维持在你原来的这个高度。 对， 因为其他的球队在进步，你想进步的话，你就得要比别人付出更多的努力，去加强更多的阵容。 对，刚说意甲的时候，插一句，这边大辉六九八就说意甲还是囊中羞涩呀，这就是为什么在欧冠当中，其实归根结底一样的问题。 对，其实就是现在你因为打的比赛越来越多，你保持一线队保持16到18名高水平的这个球员，这都是在打欧冠和国内争冠的常态。如果说你没有办法具备，那你真的是要靠内部挖掘，你真是挖掘出4-5个。这个17岁到22岁这种超新星，超级厉害的，比如说像当年挖到了30号梅西啊，这个那你就赚了，你就无敌了。但是现在来看，确实很少有球队能够达到这样的一个成就。现在这个哈维回到巴萨之后，也是在内部挖潜，看到有很多的年轻小将啊，都是能够进入到一线队来打比赛。你比如说像加维这些球员，都已经是球队的主力，绝对主力球员了。这其实也是一种方案，但是你客观来说，确实是缺乏一定的经验。所以说这个赛季大家仔细看，还是皇马的这个纸面实力相对来说比较完整，它是比较夯实的。但是其实像这轮，皇马翻车了，他这个打联赛倒数第二名的加蒂斯，居然是狂攻90分钟，居然没有进球，最后是跟对手打成了一场0-0，确实让人有一些失望。但是，皇马也是受到了新冠疫情的这个影响，队内是有6名球员因为检测问题没有进入到大名单。另外呢，像卡瓦哈尔的伤病，以及刚才我们提到的马里亚诺是因为打完针之后不舒服，所以说今天皇马确实是有很大的这个阵容上的弊端，但是。就是以这样的情况当中，皇马在我们拿到他首发阵容的时候，一看哇，星光熠熠，还是觉得这场比赛应该没有什么问题。但是结果怎么样呢？结果还是打这个加迪斯本赛季防守第二糟糕，18轮比赛丢31个球的这么一个球队，打了90分钟居然是没有进球。这确实也说明了这种伤病对于一支球队有很大的影响，包括他的比赛的流畅度，他之前阵容的一个完整性，以及他的这个战术配合的熟悉程度都是有非常非常大的影响的。 是， 所以说现在的联赛它不光是技术的比拼，同时真的就是军备竞赛的一个综合实力体现。 没错，哎，所以说当然了，这场比赛我甚至觉得他们就是想捞加蒂斯一把，虽然这是开玩笑说的。这个1908也还在讨论李磊，说这个其实我不是很理解李磊出去，29岁了，国安踢的怎么样？我们心里也都清楚啊，年龄24、25，甚至再小一点还可以。29岁就大了，所以说就是像刚才说的，李磊出去不是像我们印象当中理解那种说我要留洋，我要一步一步往上爬那样的。这相当于什么？这相当于这不是马上冬至了吗？对吧？吃饺子是吧？年年三鲜馅儿，对吧？今年您突发奇想，明儿这三鲜馅儿，这虾仁我要换成龙虾的。这换成 升级了， 对，我也不是说以后就顿顿龙虾了，而是我就今天这顿饺子，今年这顿饺子，我就想吃个龙虾三鲜馅。 就我人生也吃过一次， 对。然后当然龙虾就是可能人生没都吃过， 我人生真的是没有吃过龙虾馅的饺子。 对啊，人家说我就想吃一回龙虾馅的饺子。 对，是的，你为什么呢？是为了体现自己的地位，也不是，是为了滋补自己的身体，也不是，我就是想吃一顿啊。就其实我觉得李磊就是。不难理解，他就是这么想的。 而且我觉得恰恰到了29岁这样的年纪，觉得如果我要再不有机会，有这样的机会的时候，可能再过半年一年，可能以后我不一定有这样的机会了。我的整个作为一个职业球员的生涯，我没有这样的机会了，我为什么不抓住这个机会的尾巴，然后能够去来拓展一下自己的视野。就像林公子也说，其实我觉得年龄不是留洋的问题，我们需要的眼界需要的是眼界和自己的高度， 对，格局。 对，我觉得这位听友说的这个特别对，因为你人的知识是可以填补和增长，但是见识其实这个东西也挺重要。 对， 就是说你打眼见识什么东西，你自己心里有数，而且你可以调动自己的一些这个基础知识啊，去把这个见识去拔高上去，提升一个整个人的这个思维能力，我觉得这个也是非常重要。就是你见过、吃过、看过， 对， 我回来之后我才能给其他人讲，完了，另外把我的这个亲身的经验告诉给大家。无论是 能够形成一定的刺激啊，让大家都去国外去踢球也好，或者说是把我的经验能够传到给国内的这些年轻的小朋友或者是小球员也罢，其实都是一种增长，都是一种机会。 嗯， 我们不应该放弃任何一个机会。 其实我就觉得跟不说职业球员，我们普通人大家可以去体会一下，就跟有些人到了30岁再出国留学是一样的道理。以前我有一个同事就是在30加的年纪选择出国去留学，他说我第一堂课跟我们同学一起身边坐着都是19岁的、20岁的同班同学一起写作业。他说我第一篇作文就给他们震了。他说我们英文当时英文的水平都非常的有限，然后我教给老师就短短几句话，就是大家说你为什么来学这门专业，他说我就写的是当我的同龄人都在做 housework 做家务活的时候，而我很乐意来做 homework， 我喜欢来做作业。就是不同人的选择也可能是由于不同人心里的那个世界决定的。 对， 就是当你的眼界和你心里有更广阔的舞台的时候，可能你就会做出和你的同龄人同时代的人不一样的逆向的行为。 没错， 但是逆向行驶也是很帅气的，我觉得。 嗯， 彭说李磊加油，理想一点都不遥远，起码不说的理想要都体验体验总没错吧。 是，我觉得真的是李磊没有带着什么高的目标去这次留洋啊，他就是，我觉得他的姿态应该是摆得非常低、非常踏实的， 是， 就是想看看、想踢啊。 但是，而且再说，29岁，以前我们说球员黄金年龄是多大？现在 C 罗告诉我们，球员的黄金年龄应该是多大？29岁也可能还挺年轻的。 是。 大家也可以通过北京体育广播的新浪微博，还有我们的微信平台，以及听天 FM 的聊天室来继续发表您的观点。当然，像彭也有不同的意见，说啊，送出去。说的可能跟我们上一个说到送更多的球员出国有关。他说送出去为什么踢那么次，人家凭什么要当那个冤大头呢？还是提高自身实力吧。 对， 嗯，我们说了这要同时进行， 其实这也是一种双向选择啊。包括其实我们知道这个草蜢队跟这个狼队也有一定的关系啊。其实我们说这个也有可能是一种市场的选择。当然我们说这个东西，你无论是市场的选择也好，你还是得需要有人就把这个东西给你踢出来。如果是没有这个人去真正去做这些事情的话，你说再多我们未来有什么广阔的市场，未来我们的体育产业会提升多大的价值，但是你真正回到足球产业本身来说，你还是要以运动队为基础。你确实你大量的球迷每年都是看的是这个，就比如说我们今天的节目吧，这个我们为什么是专门要有一天来聊国际足球。如果我们真的是中国队是世界，中国足球是世界第一，是这个中国联赛是世界第一联赛，那我们可能就他们就一笔带过了，是吧？那个、 有人去瑞士踢球了， 对啊，没不要就是可能技术扶贫啊，可能就是这种感觉。 嗯、 所以说，我们还是希望就是别人厉害，我们就去那边去学习，之后我们把自己的国家队或者说是把自己的产业、自己的足球弄好，之后我们真正羡慕或我们自己关注的是我们自己的联赛，而不是话题。单纯的就是因为竞技强，我们才关注我们自己的联赛。 对。在微博当中，老爷爷的大 Kitty 说，李磊开始为退役以后的道路做铺垫了，也有可能随便，我觉得都没有关系，就是来做这样的一个动作，在当下这个时机我觉得还挺合适的。 是的，嗯，这是说 林公子又说，打个不恰当的比喻，一定要让自己的闺女去多见世界，多见识世界，别让一个傻小子用个汉堡就骗走了。 确实， 您是有闺女的吧？ 接地气 说的。 哎呀，咱们又是说回到李磊哈。 嗯， 咱们再因为五大联赛，咱也都别落下，好吧？ 对， 就是，但是我说实话，就是剩下的咱们没说的，虽然说严格意义上的五大联赛可能现在没有法甲，特别尴尬。 对， 但是传统意义上，我们还说德甲、法甲现在。平时我们还是不怎么去关注他的联赛的半程冠军的， 是 半程冠军、全程冠军都一个，年年都一个，就没有太大的，就冠军上就没有太大的意义了哈。德甲今年没什么悬念吧？ 是德甲今年可能悬念真的越来越小了，因为在东契奇之前这场比赛，多特是意外翻车了，他是输给了柏林赫塔，所以说这是让拜仁在这个阶段，他们现在是暂时能够排在积分榜第一的位置，而且啊，最重要的是领先9分的这个积分差距，所以说 拜仁这个，我觉得十连冠这应该是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而且确实你这十年没有看到拜仁什么迹象。我印象当中唯一特别接近的一年是18-19赛季，那个赛季打完之后，拜仁和多特是只有两分，那年是罗伊斯跟帕克表现都非常好，拜仁这边是莱万是射手榜的第一位，而且那年确实也是有很多的话题和故事去可以去聊，所以，那年我觉得确实是德甲联赛最竞争最激烈。随后这一年呢，莱比锡开始突然强势，进入到了这个三强的竞争当中。再加上直到去年，莱比锡是拿到了德甲联赛的第二名，但是依然是没有办法撼动拜仁的位置，反而是在这些其他球队的内耗当中，拜仁这个德甲班霸的位置是越来越稳健。当然，现在大家也说这个德国国家队战绩下滑，猜测啊，是不是跟这个拜仁一家独大，这个国内球员没有什么太大的竞争力，你踢好了就去拜仁，要么就出国，要么就去拜仁，这只有这两种方案，在自己的俱乐部和国内没有一种良性的竞争机制。就是还好在啊，最近几年因为疫情那年，拜仁是拿到了这个欧冠联赛的冠军，也算是为德甲联赛注了一针强心剂吧，要么的话大家每年你拜仁又踢得好，又没拿过欧冠啊，这个德甲联赛确实没法看。但是回头之后这个赛季确实拜仁自己也在内部挖潜，做了一些补强，而且在阵容方面呢也有这个调整，包括弗利克离开球队去到了德国国家队，接替勒夫当德国国家队的主教练，纳格尔斯曼是进到了拜仁慕尼黑，也是德国就是从高往下的一个战略调整和这个战略思路啊。我觉得他们的目标还是在培养年轻球员，因为如果你真的是国内球队，因为这些国内球队他们是这种怎么说，他们没有什么生存危机，就是我各地方的球队我是依靠着门票啊，依靠着我的青训收入，我是能自给自足的，我不会因为我战绩打得不好，我这个俱乐部我就过不下去了，这我觉得也有点怎么说呢，就是他居安就不思危了，就是他可能进取心就没有那么强，所以德甲联赛他还是德甲有点像啊，就是他们这个足球就是在往高了看，他是往最高顶点上看，他能够达到什么样，至于下边什么样他可能不太关注。当然今年有另外一支球队叫这个弗莱堡，其实可以多介绍一下，因为弗莱堡这支球队他跟德国这个包括像勒夫一些德国足坛目前足协的一些高层人员有这个千丝万缕的联系，所以这个赛季他们的战绩也打得非常不错，他们是排名第三位，有点像英超的这个西汉姆这种表现，所以说今年如果要看冠军的话，那基本上就是拜仁。你要是如果看一些其他球队的话，弗莱堡吧，就是关注一下。这可能是本赛季德甲联赛非常有意思的一支球队。 是， 也许说到结果总是一个，但是在过程当中，大家还是愿意去关注，因为会每年都用不同的方式给大家带来不一样的过程。这就是我们看足球、看高水平足球比赛的兴趣所在。 是 吧，今天在周一的晚上跟大家一起聊了有关于欧洲足球方面的话题，也欢迎各位下周一同一时间继续锁定这里。今天晚上就进行到这儿吧。感谢我们今天来到这里的嘉宾赵海晨，也感谢各位的收听，再见。 各位听，再见。 庄严宣告。我国脱贫攻坚战取得了全面胜利， 拥抱拥抱，因为时代的荣光。 今天我们向党致以青春的礼赞， 走过百年， 拥抱 拥抱，为了未来的期盼。 冬奥会为冰雪运动发展带来 这一年， 这一年， 这 我们拥抱长空， 长空 拥抱大地， 拥抱大地， 拥抱 拥抱 世界。 北京广播电视台大声喊新年好，广播跨年融媒传播行动， 给 新年一个 拥 抱。 以上为广告时间。 北京同仁堂提醒您收听健康生活指数。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头晕耳鸣，腰膝酸软，骨蒸潮热，盗汗一季，请用同仁堂牌六味地黄丸，道地药材滋阴补肾。 以上为广告时间。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关注健康生活指数。预计今天夜间气温会一路走低，最低温度会下降到-3°C。明天是冬至节气，天空云量会有所增多，气温较今日相比明显下降，最高温度只有7°C上下。冬天气温比较低，出行还要注意防寒保暖，特别是早出晚归。另外天气干燥，还请大家要注意用火用电的安全，煤火自采暖用户要做好居室通风，谨防火灾和一氧化碳中毒。